哇塞， 伯母、嗯、啊，您好啊！ 啊，我好，对吗？ 伯母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对吗？没事，坐下坐下，坐下讲话了。 哎，伯母啊，哎，你老今年高寿啊？ 高寿啊？ 哇塞，我母鸡呀、啊！ 干嘛？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？ 啊，那我知道啊，那我就不母鸡了。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， 68的。 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，这样就比较舒服啊。 这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？ 对。 为啥呀？南阳比这嘎子冷啊。 没呀，那边是五穿棉袄，冻得还直哆嗦呢。对，是啊，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，不，我的妈妈喜欢冷啊，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，一直的吹冷风。吹成老寒腿了吗？ 装、了8个空调啊！ 啊，对，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。嗯，好，大买卖哈、啊。 啥大买卖？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。 对、 啊、 对，我舅舅的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。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？ 哎，你说咋 的？大花， 哎， 过来。 哎，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？ 哎，新加坡南洋啊。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？ 毛啊，就是南阳啊。 你还不说实话？ 怎么就是南阳嘛？我的妈妈知道的嘛。我们老家就是 高大川。不不不，起来， 没事。 真是对不起，我真不明白。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 毛啊，就是新加坡。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。 是，伸直了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。 你还不伸直是吧？ 没有啊。 那好。 哎呀， 等等。 我说，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他不站在这儿吗？当初啊，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，不敢开口说话，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。后来不遇见你了吗？我就明白了，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，我们也不需要同情，只有靠奋斗。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，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、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。就这么事儿，还信不信？不信拉倒。 妈， 不行，换人儿， 哪了 不 起 的？ 你说啥话呢？哎呀，不是我不信呀，我看呐、啊。是你不自信， 谁不自信呢？ 无论是哪儿的人，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，只要你干得出色，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。 哎， 再说了，那往上数咱的，大家都是外乡人呢。 哎，人家总理说那话不对劲了啊！哎呀，今儿可是过年，我搁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的呀、啊！你瞅瞅，这是东北的老白干。 妈，你不能喝这个，你 谁说我不能喝了 啊？那不能喝你。 还干嘛呀？这就没辣呀。 东北人？哎呀，你也是东北人？哎呀妈，你看这都把我吓的。哎妈呀，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。 烟袋呢？ 哎，这呢，我得抽一袋了。哎，这家引的这嗓子，哎呀， 等等，大婶，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？ 哎， 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，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，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，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。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，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他的尘世，我的变化很大，

你好， 老爷子。哎呀 呀，妈妈妈妈， 叫妈啥事儿？ 我跟你说，是俺们经理啊，就要来看你来了。 哎呀妈呀，那可怪好的啊！ 太好了，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，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 啊， 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。 那我说啥呀？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最大的话， 学不了。 哎呀妈呀妈！哎呀妈呀，学不了也得学啊！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、啊， 那 还是俺俩现在已经跟那啥了。 咋的？那经理相中你了？ 哪是相中啊？他把我拿下了。 哎呀，金子横啊！ 妈妈妈妈妈妈，你咋还叫我小名呢？金子猴，金子猴的。 就 得。一会儿经理来了，你得叫我大号。那叫包大官吗？ 对，大官就是儿子。哎，这么的，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，你教妈咋说，妈就咋说。 哎， 妈， 我跟你说，妈，其实吧，很简单。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，你要是知道的话，回答完了之后，加上俩字儿， 哪俩字儿？对啦，对啦。 对，你比方说，他要问你，哎呀，伯母啊，你吃饭了吗？你就回答他， 我吃过的啦，我吃过的啦。 对，千万千万记住啊！我只要一哆嗦，你就得了。 哦， 我要不哆嗦，你就别得了。 我记住了， 试试啊！ 得啦，得啦。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，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，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， 那哪俩字儿啊？母鸡呀、啊、母鸡呀、啊、那么说公鸡行不行？ 这跟公鸡没关系，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。 哦，知道了， 咱俩试试啊。哎呀，伯母啊，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？ 母鸡呀、 啊、地球有多大吗？ 母鸡呀、 啊、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？ 母鸡呀、啊、我跟母鸡了。 哎呀我的妈呀，好啊，没问题了。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，等经理一进来呀、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。 惊喜？ 哎，对， 那得找惊喜啊。 也是俩字。 又俩字。哇塞哇塞， 对对对， 哇塞 哇塞 哇塞 哇塞 哇塞哇 塞，来了，妈妈，这就是我的总经理。 哇塞，伯母、你好啊。 啊，我好， 对吧，伯母？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 对吧？ 没事，坐下坐下、坐下讲话了。 伯母啊，你老今年高寿啊？ 高寿啊？ 哇塞，我母鸡呀、啊！ 干嘛？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？ 啊，那我知道啊，那我就不母鸡了。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， 68的。 我的妈妈在南洋的时候是老寒腿，这样做比较舒服啊。 这南洋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？ 对。 为啥呀？南洋比这嘎子冷啊。 没脸， 那在这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。 对，谢谢。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。不，我的妈妈喜欢冷啊，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，一级的吹冷风，吹成老寒腿了吗？ 啊，装了8个空调啊。 啊，对，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。大买卖哈。 啥大买卖？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。 对，我舅舅就是冷气机，就是土豆牌的啦。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？ 哎呀， 大 宽， 哎，过来。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？ 哎，新加坡南洋啊。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？ 毛啊，就是南洋啊。 你还不说实话？ 怎么，就你南洋啊？我的妈妈知道的嘛。我们老家就是 高大官。哎，伯母，行了，真是对不起，我真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骗我呢？ 毛啊，就你新加坡。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。 去， 现在也去新加坡拿洋地啊。 你还不趁职去啊？ 没有啊。 那好。 等等，我说，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他不站在这儿吗？当初啊，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，不敢开口说话，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。后来不遇见你了吗？我就明白了，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，我们也不需要同情，只要靠奋斗。所以我就下定决心，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，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、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。就这么事儿，爱信不信，不信拉倒。 那不行，坏人儿， 哪了不起的？ 你说啥话呢？ 哎呀，不是我不信呀，我看呐、啊，是你不自信。 谁不自信呢？ 无论是哪儿的人，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，只要你干得出色，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。 哎， 再说了，那网上数三分，大家都是外乡人呢。 哎，人家总理说那话对劲了啊！哎呀，今儿可是过年，我搁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的呢、啊，你瞅瞅。这是东北的老白干， 妈的，你不能喝这个，你 谁说我不能喝了 啊？不能喝你， 你还干嘛呀？这就没辣呀？ 东北人，哎呀， 你也是东北人？ 哎呀妈呀，你看这就把我吓的。哎呀妈呀，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、啊。 烟袋呢？ 哎，这呢， 我给你抽一袋了。 哎， 这家引的这嗓子，哎呀。 等等， 嗯， 大婶，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？ 哎。 爷爷奶奶点烟，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，这一晃都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，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，我的变化很大，可是我唯一不变的是，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。 闺女，你瞧瞧，这是地道的关东烟，你尝一尝。 人呢？ 哎呀， 你尝。 这烟味好香啊。 嗯，东北烟都这么香， 就是太臭你抽不了。 拿来。 哎，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。 哎妈，看出我不像东北人。嘿，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，你看出我不像东北人。 哎呀我的妈呀， 你没酒量咱还倒喝呢。 你没酒量也要喝，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，知道不？我跟你说经理，不，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贵粉粉呐、啊、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，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，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，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，自由叫怂人胆、啊、 喝多了，这是他二舅说的话。 妈，你不管谁说的，我就想说嘛。 说。 嗯啊，其实吧，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，就仨字儿， 说 好，我饿了。 真谢谢你。 哎呀，大婶，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，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，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。 哎呦，那可感情好，咱们让六姐去。 等等，妈，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，啥没说呀？就仨字，你听清楚啊。 说。